生陪你过。如果你转了，我仍是你的城堡，用整个世界换你过你的笑。

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13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爱情不够深，还是没缘分？希望你告诉我，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奔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意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从早晨到黄昏，为你抹泪痕，盼望你告诉我，再来我家门，我要向你细诉心中无限苦闷。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意深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 花

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，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，四季少了夏秋冬，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西冲，让欢喜代替了爱愁呀，微笑不会再害羞，让时光懂得去倒流，叫青春不开流，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呀，快乐健康流四方，时间照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儿开放，